我连名字都想好了，还是在山寨的时候想，男孩叫何山，女孩就叫何川。 好难听。 难听也听着，我是爹，这事儿得听我的。 好吧，听你的。高喜德赶紧去探那人的鼻息，已经断气了。 死了？太君，这少佐说的是两天，我没法敲他呀。 何峰抬起手，在高喜德肩上开了开。 就说是老子弄死的。 高喜德看着他手指上的牙印，不断深吸。 您没事吧？ 你说呢？ 高喜德不敢说话了。何峰甩甩手走出行室，他紧咬着牙，从口袋掏出方巾，使劲裹住了颤抖的手指。高喜德擦了擦脸上的血，皱着眉看着架子上的死人。 哎， 何峰径直往车走，突然被左川叫住。他回过头，见左川站在墙边朝自己招手。他走过去，听左川问：“ 师傅怎么了？”“ 在刑室被咬了一口，小伤。”“ 看看谁来找你了。” 话音刚落，墙的另一边蹦出个人来，带着清脆的声音：“ 龙儿哥哥。” 是藤田美枝。他见何峰手沾着血，“ 龙儿哥哥，你怎么受伤了？疼不疼？” 何峰任他翻来覆去看自己的手， 没事。 左川拍了何峰一下：“ 奶奶先带着梅枝小姐逛逛，我要去一趟将军那里，晚上一起吃个饭。”“ 好。” 左川走了，藤田美枝小心垂着他的手：“ 不行，我们去医院吧。”“ 不用。”破了个皮而已。 那也得去。 何峰拗不过他，被缠着去了医院。藤田美枝见不得血淋淋的场面，在走廊等着。护士给何峰清理好伤口，包了层纱布。何峰一直在走神，满脑子都是那血淋淋的白骨。直到护士出去，藤田美枝再进来：“ 罗二哥哥。”“罗二哥哥，你在想什么呢？”“ 想等会儿带你去哪儿。” 藤田美枝开心地抱住他的胳膊，将他拉起来。“ 哪里都不去，去你家。”“ 去我家干什么呀？”“ 你受伤了，要好好休息。” 谢池睡到天黑，是阿如的脚步声吵醒了他，也把他从并不美好的梦中拉了出来。谢池很少梦到何峰，一只手必能数得过来，这是五年来的第四次。梦里他与何峰在山上骑马，后面追了一路日本兵，忽然何峰拉起弓朝后面的鬼子射过去，一箭一个，一支不偏。“ 你醒了，我要回去了，王小姐的旗袍做好了，我顺带着送过去。” 谢池头晕，身上还莫名的酸痛，他摸了摸头，并没有发烧。“外面是下雨了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我听到了雨声。”“ 不是雨，是树叶，风太大了，吹的叶子像下雨似的。”“哎呀，你看灰尘都吹进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没关窗。”“ 嗯。”“ 哪里不舒服吗？”“ 没有。”“ 那你睡了一整天啊，怎么有酒精味？你受伤了吗？”“ 腿磕了一下，小划伤，没什么事的。”“ 好吧，要吃什么？趁我走之前还能给你跑一趟。”“ 我不饿，你回去吧。”“ 哦，那好吧，我走了。”“ 嗯。”空荡荡的房间又剩下谢池一个人，他半躺着，忽然觉得有些冷，将毯子往身上拉了拉。 纱帘没有拉上，他看着窗外的天，总觉得快下雨了。因为藤田野雄的到来，长春大多经济政要人物皆到场，宴会厅金碧辉煌。藤田野雄一番讲话后，大家纷纷上去敬酒或求聊上几句。何峰远远地看着，喝了口闷酒。青田上走过来与他打招呼，两人碰了个杯，闲聊了几句。忽然一阵掌声响起，何峰朝台前看过去，是藤田美枝。她穿上了军服，似乎是量身定做的，分外合身。在场的大部分人认识她，即便没见过也听过她的名字。藤田野雄站在她的旁边，再次与众人介绍她。青田少佐拿着酒杯感叹， 上一次见到美枝小姐还是2年前，感觉成熟了不少。 何峰没说话。藤田美枝朝他笑起来，何峰也弯了下唇角。 小枝君真是好福气，能得到美枝小姐的青睐，日后定前途无量。 你也可以。 小池君开什么玩笑？ 藤田美枝与几个长辈打完招呼，便来找何峰。青田少佐放下酒杯。 美枝小姐。 藤田美枝朝他点头。 你们在聊什么呢？ 夸你好看。 真的吗？ 真的。 你们聊，我去那边。 嗯。 我这一身怎么样？ 还不错。 就只是还不错啊。 你穿裙子更好看。 那我去换裙子。 藤田美枝沉默一会儿，撅了撅嘴，说着人就跑开了。何峰脸笑，余光扫过四周，重新拿了杯酒，看着不远处正在交谈的木村等人，正要过去，藤田野雄叫住他。何峰行礼。 将军， 跟我过来。 何峰跟着藤田野雄去了阳台，大家有眼色得很，见他们单独交谈，没有一个靠近。